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回來第三節鬱敏踩場，大家呢 早知如此剛才應該 早知如此剛才卡了廣告， 因為這個節目這個節應該會早少少完，因為跟住還有兩條片播，那個 我們應該還有兩條片播 是播兩條片播，那個其實是完全無啦，是我的私人趣味而已。 我咁啊，喂，咁 depends 我得啦，我 depends 我哋吹幾耐啦， 唔緊要啊，我哋再揾多一日。 嗱，咁啊，第一、二節播兩播同一隻歌，但係兩個歌手都依個係有少少專登嘅咩？ 係， 一來依樣嘢係嗰個最即係最傳統應節中秋嘅嘢嚟嘅。 嗯。唔係，有啲可能啱而家入嚟，因為咧第一、二節咧，咁我哋播咗咧，第一節就播咗呢個鄧麗君嘅《但願人長久》，第二節就播咗王菲嘅 version， 都係《但願人長久》。咁我近嚟講翻啦。 有少少專登嘅，因為尤其是王菲，我其實就唔係一個好大嘅鄧麗君嘅 fans， 我阿媽係，但係呢樣嘢有少少巧妙，其實 唔係你 講音樂口味，其實我同我老豆老母係個相似度係好高 的。哦，即係你都係中意翻六七十年代嗰啲嘅歌手嘅歌。 我爸六十年代俾七十年代初係 舞蹈歌手， 嬉皮士打橫嘅。我阿媽其實係夾個 band。 哇，咁 in！ 係啊。 咁啊，真係嗰陣時真係呢一個係哇六十年代喎，即係 佢哋係 六十年代中期之後喎， 六十年代尾到七十年代初 喎， 即係佢哋嗰即係其實我係好我係超級葡萄英雄嗰代， 咁真 係 係著喇叭褲啊， 佢哋 lift 褲過，即係其實嗰個係歐西文明最 係咯，跳阿高高嘅年代咯，喺度係嘛？ 即係之前台長喺政治理論基礎所課程都提過話，嗰個其實係一個好傳奇。 嗰個係好傳奇時代啦。嗰個其實係香港，我覺得香港係最有。 但香港其實好諷刺嘅，香港其實成個社會先係顛倒咗嘅。歐美七十年代發生嘅嘢，就提早喺六十年代發生咗。即係六七暴動周街放菠蘿，呢啲其實就係七十年代嗰陣時候，後來即係赤軍赤女搞嗰啲嘢嚟嘅。 嗯， 但嗰樣嘢提早發生咗，跟住去到七十年代啲社會運動先至嚟咗。 不過咁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即係你話歐美嗰種喺六七十年代成二十年嗰、那個由嗰個黑人啦、同性戀啦、環保啦咁幾個運動一波波落嚟咧，你話香港咧，其實好坦白講，去到六七之後，你其實你見到成個即係嗰陣時港英啦，即係多謝佢啦，又屌。佢鋭意係將你嗰個政治議題抽咗出嚟嘅，即係你話當時其實香港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我哋特登揾翻阿鄧麗君同埋王菲咧，其實係想睇翻一樣嘢，即係其實中港台講到底而家嗰個命運都係又走翻轉頭，即係你當時響即係因為你冷戰時期，大家係完完全全有自己各自一個開開心心嘅空間，咪幾好。但係你話香港其實特別古怪，就係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係由於我哋殖民政府抽咗成個政治走，跟住大家係有一即生活上面係咪好似即係成個西方文化入到嚟香港？香港其實嗰陣時仲要係我覺得係好又唔係好前好前衞。好前衞嘅，其實我自己睇翻好前衞，但係去唔去到一個就係講緊係一個好有所謂香港人嗰個香港身份意味咧，又唔係嗰個講法。你只係嘅就係當時真係百花齊放啦，即係開始百花齊放。 講嗰種虛擬自由主義，其實有部分係都啱，即係佢唔係真係學到曬成個自由主義嘅精髓咯。 係 我哋係咯，真係學到個學嘅啦。同埋七十年代好奇別，即係雖然你話嗰個係火紅的年代，好多社會運動，但係嗰啲全部其實係去政治化咗嘅社會運動嚟。 係啊，嗰啲全部都係搞緊， 即使係國粹派，其實嗰樣嘢佢唔係真係會禮真話俾你聽，我哋而家要反殖，我哋要英國佬走，然後中國翻即刻收翻就翻。佢都唔敢搞呢啲嘢。 佢嗰陣時， 同埋嗰陣時， 作水派即係中共啲人同佢哋做統戰都話你哋要即係你一聽開 Q 仔講翻話想翻當年佢都話即係中共派落即係新華社派落嚟啲代表都同佢講大局為重，即係你哋認識祖國得㗎啦，但你唔使走到變咗反應嘅。 唔係你話八九之後阿 Q 爺佢自己講，我都有講過啦。即係佢話其實當時有諗過嘅就係掉嚿錢出去買軍火啊嘛。即係屠城之後。 係啊，哦咁八九之後有好多好奇妙嘅， 好奇妙 嘅 idea， 買個島啊，整個新香港啊嘛。 嗱，即係呢一個當時就好快又俾人哋拎走咗，咁樣抽走咗嚟講。所以我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頭先阿近嗰個成個片段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反而你話台灣龍影台廿幾年前嘅龍影台啊，我講。佢嘅觀察係啱嘅，即係香港嗰陣個香港人，表面上其實係有一種所謂新自由主義嗰種嘅一個嘅繼承啦 ，OK， 或者係學習啦， 但係模範生 區係模範生嚟嘅，區學嚟嘅，即係我哋學習咗嗰個嘅外表上溫和理性，打條胎同你講兩句英文，或者滿口其實有一兩句嘅牛津式英語，就當咗係嗰個溫和理性一個嘅形象。但係同台灣嗰廿幾年嚟走過嚟唔同嘅，即係佢真係一步一步打翻嚟嘅，你打到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你連到去到立會，跟住嗰班嘅立委會委員，佢哋自己打完一輪啦。十幾廿年之後，經過咗即係阿蔣經國之後，佢成個嗰個嘅政治自由化，跟住而家台灣人反而真係佢哋自己走向趨向，就我哋不如溫和理性去傾，唔得嘅時候，用一啲所謂非暴力嘅方法。先去佔領，但係香港就係個殼上面好溫和理性，但係實質我哋嗰個嘅內涵係講啲咩啫？講嚟講去都係，其實我哋講嚟講去都係無可奈何啊！即係你見到個情況就係話，喂，打到嚟又咁點啊？自己忍埋佢咯， 都係賭呢樣嘢啫嘛。佢咪賭你真係有一次又話有第。最後一波移民潮咯，跟住 係啊，你 香港就是我的咯， 你撥一聲吞咗佢咯，再唔係你逃難咯， 即 係移民咯， 大陸人多到一個地步，佢係變咗多數嗰陣時，分分鐘即係唔莫講話雙普選啦，城邦論都得添，佢哋話事啊嘛，最緊要係。 所以其實一樣嘢啫，你話嗰個問題就係香港嗰個所謂溫和理性，或者香港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即係香港人咧，好多時候一樣嘢就係我哋頭先我第一節有講過一樣嘢。好多一啲中學老師又或者一啲大學老師咧，成日都係講政治中立咧，但其實係有問題嘅。即係點解有問題嘅？就係話其實你教學上面，你無論你個選材，甚至你個老師，你點樣去表達你嗰啲睇法？政治所謂政治中立，唔係話叫你冇政治嘅立場啊，只係嘅就係話你盡量喺嗰個嘅討論上面，你將一啲事實。按一啲 fact 一啲嘅 evidence 去報導去講解啫嘛，而唔係講緊叫你係價值有道嘛。呢個所以要分清楚嘅就係話，所謂一個政治中立，唔係叫你抽空乜都唔講嘛，大佬啊。咁而香港嗰班嘅老師就係即係黐咗噶嘛，個情況就係話，喂，我哋而家係要政治中立，咁我點啊？就我哋盡量唔好講啦，唔好講呢啲話題啦咁。咁但係我哋理解嘅政治中立嘅就係講緊，喺我哋有一個政治判斷之前，我哋盡量將所有嘅事實擺喺你嘅眼前。但係我最終都要承認嘅就係話，我擺出嚟嗰個事實其實係經過我嘅篩選嘅。咁點解我要咁做嘅就係、是？喂，點解要咁做啊？你講到尾都係跟翻成個世界潮流啫嘛。當你個世界係尊重人權、平等呢啲所有嘢都係一個大家認同嘅價值觀嘅時候，你點可能走翻轉頭啫？ 係 啊，點可能走翻轉頭？喂，所以講到底嘅就係你而家呢一班嘅老師，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如果真係有責任，又或者其實你作一個為師之道嘅話，你理應唔係將政治中立等同於乜都唔好講咯。而是的就是你應該將所有你知的東西特別是按事實去講，那這個才是最基本的立場。那你說在學理上面的，那這個沒辦法，一定要用英文來講，就是一個 very neutral 和 very leading， 就是政治中立和政治有道兩樣東西來的。我們要的就是說我們不要政治有道，因為我們相信的就是說只要事實擺在眼前，你經過大家的討論，一步一步公共理性的討論，大家有啲咩將越嚟越多嘅啲事實拎出嚟講，咁就係咯咁。咁但係即係翻返嚟咁講啦。頭先咧，我哋播嗰兩條片咧，嗰兩首歌咧，鄧麗君啦，同埋王菲咧。咁點解阿錦會揀呢兩首歌咧？ 我覺得個重點係王菲嗰度。 你唔揀，只係安琪嘅喎，真係。 王菲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構造線嘅。其實當即係九十年代嗰陣時候，王菲落咗嚟嘅。 買香港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好兩極化，即係一般香港人對佢嘅評價好兩極化嘅。一係你接受咗佢，一係你好憎佢。 唔係喎，我自己即係開朗富年代嘅時候，我接受佢喎，因為啱啱嗰個年代 就係九。 我係1912年嘅時候，啱王菲開始入電視啊嘛，即係1992年係一號皇庭二啊，2003我唔記得咗。 我就唔喺香港嘅，其實我即係發現咗王菲係因為嗰陣時Arthouse重慶森林，我入咗去睇過，我覺得好鬼正，我睇三次啦，其實。 重慶森林咯，跟住佢就係電影，跟住又入電視，又電視啦，歌影視嗰陣時。 甚至 even 嗰時留喺學我都唔知佢歌星嘅，嗰陣時留學嘅直情係同香港嘅文化幾乎係即係完全隔絕咗咁滯。 唔係，但係你點解你會你自己你覺得點解會接受佢先嗰下？ 我覺得佢歌其實我已經接受佢啲歌咯。其實個憎佢個班人啊，通常嗰個時代有兩大理由嘅啫。第一就覺得佢係個大陸妹， 有啲土味，有啲土味。 第二就佢覺得佢有啲歌其實都係抄人。即係佢， 即係一開頭，因為一開頭抄日本， 即係其實佢都係有 Kettle Pop 啲嘅流習咯，一般嘅咯。 啊哈哈，唔係喎，但係你話抄嘅話，其實佢我唔知喎，我自己當時我細個嘅時候，我感覺佢就係我一直以為咧，王菲咧，即係呢個我當時嘅無知啦，我中學嘅年代，我以為王菲其實係香港人嚟嘅嗰陣時， 竟然係。 我唔係因為我中學九幾年啱中一二啫嘛， 大陸得嚟其實佢係幾 cosmopolitan 嘅，係啊， 佢好似係呢樣嘢，佢好似代表住即係中國將來係有變好變得國際化嘅可能咯。 係，所以唔係，所以我覺得嗰陣時我認識嘅王菲，我以為其實佢係同我哋而家認識嗰班咧喺外國讀完書回流翻嚟嗰班海歸啊。 1996年回流翻嚟，其實第一樣我覺得係即係有少少春光鴨嘅沙，就話就聽到黎明其中一首歌唱咩 ，I'm from Beijing， 我來自北京。我來自北京。 歌詞入面有句咁嘅嘢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好陳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其實係啲劣幣嘅 style 嚟嘅咯。 喂，但 王菲我就反為我接受到，同埋我反為會覺得嗰啲因為佢係大陸妹原因憎佢嘅人，我會覺得係太過排外咯。即係而家好 ironic 噶嘛，即係以我一個變咗咁堅，即係變咗一個本土派人嚟講。 唔係，不過咁講，始終當時其實王菲佢我唔知啦，因為我嗰時細個有個印象就係王菲咧，佢有一個包裝咧，就係雖然佢有啲土味啫，但係其實你會覺得佢係有啲而家用而家 大陸文青 係啦，用係啦係啦 ，exactly， 用我哋而家嘅講法有啲後現代。即係你見到佢化嘅眼眉啊，佢戴嘅閃靈靈嘅髮色啊。嗰啲其實係有少少，或者唔係佢唔係嗰啲閃靈髮色，係有啲白搭啲，成日戴啲草喺個頭上面嘅嘛嗰陣時。同埋當嗰期咧係唱你快樂，所以我快樂嗰扎嗰期啦，即係唔係中間有期90年代中期係全部歌都一兩個字嘅個歌名啊。嗰期其實係幾文青 feel。嗰陣時我幾接受，即係嗰陣時細個就係覺得其實佢係一個好有內涵嘅女歌手嘅喎。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你而家你又覺得佢真係頂佢唔順， 即係而家唔係而家反為去到呢一刻，我係比較理解咗對初憎佢嘅人嗰啲嘢個原因嘅。其實佢好重要，即係佢香港 make her famous， 但係佢係 give nothing back 咁滯嘅咯。佢係翻咗上北京自己過自己嘅生活，跟住有時間中有春晚出現一下。 唔係呢個咪我哋一直理解嗰個蝗蟲嘅邏輯啊嘛。即係喂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即係值得探討嘅。你話王菲其實算係嗰一代第一二代嚟香港揾到食成名，成為歌姬啫，香港歌喉。跟住仲要去到個地步嘅就係喺王菲當時有咩人同佢匹敵啊？林憶蓮都唔係喎。 佢就啱食咗嗰個啲，即係本來原本本地啲天后開始淡出。 係咯，天后淡出就係王菲上嘅時期喎，而係佢係去到個不朽嘅神話喎，就係直至到佢同謝霆鋒之後啫喎。即係所以你話佢係一個好明顯嘅 symbol， 我同意喎，因為佢係即係象徵住第一代嗰班大陸人出去揾食，跟住然之後攞到嘢嘅時候，佢真係可以完完全全放棄翻翻去就算數喎。 不過你可以咁講嘅，至少佢冇講啲好赤裸裸維穩嘅嘢，數化都仲未。 咁佢真係做一個藝人同埋一個嘅本分啊嘛，即係歌影視就算數啊嘛，佢就係。但係你話即係翻到去頭先，你又引啊鄧麗君啊嘛。 鄧麗君亦都係都係一個先報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話，你而家咧去到一個好古怪嘅情況嘅，即係當時咧鄧麗君喺八十年代其實係兩岸重新去合作嘅一個文藝人啫，即係你一來講普通話，二來嘅就係開放之後，跟住佢嘅歌。嗰陣時有講法添，就係即係咩所謂白天鄧小平，夜晚鄧麗君啊。咁但係你話鄧麗君喺香港，亦都但係佢又落唔到香港嘅喎。鄧麗君落唔到香港嘅喎。咁我覺得最主要分別嘅就係的而且確，你話咁講咧，王菲咧真係似我哋頭先有提到嘅戴耀廷啊、陳建文喺你嗰班咧，有一個即係藝身自由主義嘅外殼喎，即係佢好似好包容，乜都擺喺個身上面都得。跟住 present 出嚟， 你令到你會佢會令到你覺得即係中國將來可能仲有啲希望。 嗯， 即係有一樣嘢我未可以完全用大陸貨割裂嘅，其中一樣嘢叫做足球周刊啦。 你而家翻翻轉頭啊，又買翻足球周刊啦。 喂，其實嗰啲啊，即係。我從來都不會我懷疑大陸的文化精英有些是值得的人的，但問題現在落嚟香港那些是很不掂的東西的，還有那時候我們即其實要講中了陳雲那樣東西，就是包容是強者 的專利的，那時候覺得香港人還是自己可以即揸到飛， 香港樂壇在王菲的時候都是香港話事， 還是香港就是主場， 但係呢一個而家去到調翻轉嘛，你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你話王菲係當時嘅先鋒，而家嚟到響大陸出到去海外讀完書又好，或者從事文藝都好，嚟到香港嗰班其實同王菲而家嘅做法都係冇乜嘅分別嘅啫，喺香港攞曬香港一啲光，即係所謂嘅聲譽啦。錢啦、啊、實際利益之後咧，其實啲班人係可以冇關係 嘅。即係去到今時今日，我最大部分合拍片已經係冇大感覺嘅啦。 係， 即係可能唯一例，可能遲啲嚟緊許鞍華出黃金時代，我諗我都要仲會睇咯。 唔係，不過我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有一樣值得探討嘅。其實始終有一班你話讀完書之後嚟到香港，見到香港而家嗰個明明佢諗住香港係遲啲淪陷嘅嘛。 係， 但係依家淪陷咁點搞咧？ 嚇！唔係講而家落嚟嗰啲係佢會覺得我哋就嚟係會係主人嚟嘅咯。 是他們是這樣想 的、啊、至少往王菲下來做歌星的時代他都未去，即是人雖然說他酷或串，但他都未去到說我要來做主人。 嗯喂，現在這個主人這個是遍地開花， 都要賴少少講回前那排、啊、房祖名那陣都未拉過單，其實連帶除了權力鬥爭之外，還其實還他大陸這樣處理法還有一個很惡毒 的背後做的動機在那裡、嗯，尤其是柯震東要咁出嚟讀嗰個 confession， 其實依個係都成機想 discredit 曬成個台灣 港台娛樂圈，港台， 尤其是台灣娛樂工業，即係特登佢要懟啊柯震東都嚟咁樣 confess。其實佢都見到台灣而家即係新一代嗰啲即係電影開始又睇翻，就話同埋嗰啲 台劇咯， 同埋嗰啲係一啲商業片嚟嘅，佢唔係淨係再係淨係得藝術片得啊嘛，佢商業片都 OK 噶嘛，佢開始係有翻一個本土嘅娛樂工業啊。其實大陸係想打彈， 喂，呢一個 阿馬逢國講話，即係叫啲香港啲嘢都係北上先有前途，嗰啲先至係華語電影。其實如果你係電影發燒，就知道華語電影呢四個字唔係淨係 咁嘅意思啊。係 以前係一個喺個講義上，總之係如果個製作班底係華人，或者佢講嘅對白都係華語嘅話，就係、是、華語電影啊嘛。 嚇！喂，唔係喎，嗱呢個文化環節係非常有趣嘅，因為我今日咧其實都上堂咧，接觸咗好一紮嘅即係內地嚟嘅學生同埋香港學生啦。同阿頭先阿近嗰個講法咧，就係嗰個中共擔心台灣嗰個文化產業、文化工業重新抬頭咧，係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因為而家班大陸學生咧，佢系完全唔睇大陸嘢喎。我頭先系啱啱先發現啫。 系啊系啊，近排有另一單即系嗰文化新聞，就係而家美啲美劇啲英劇美劇咪係掃鬼曬啊嘛。 系啊，咁喂呢一個我哋其實有機會，我同阿近就即系同大家希望啦，因為時間差唔多，第三節之後嘅係有一個有文化環節嘅時候，我哋講翻呢個關於中港台嘅文化產業，由翻今晚嘅即係但願人長久啦，今晚中秋節快樂啦，大家同埋希望大家可以中秋節應該適合起義嘅，咁我哋大家 順便同推咪講聲，咁我原本臨尾仲有兩條片唔使播啦，即係嗰啲係好無厘頭嘅嘢嚟嘅，係我自己一啲文化 個人嘅喜好啊， 順便同中秋有啲有少少拉楞，不過可能留翻出年啦。 OK， 唔係留翻出年，唔係話咁樣啊。咁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咁有機會嘅我哋同阿近兩個再團一下啦。咁多謝曬今晚喺度，中秋節快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